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北京时间12:31，这里是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职场帮帮团。大家好，我是香露，今天是5月11号，星期五。周五好读书，周五读好书。今天呢，要跟大家说一本书啊，这本书的名字叫什么呢？叫《合作的财富》啊。这个财富啊，得合作着来赚取啊。但是呢，有时候我们在合作，可是感觉这财富分配的不太均衡啊。在介绍这本书内容之前呢，我跟大家来说一下这本书里的一段话，大家看完之后可能会特别的震惊啊。在通用汽车公司，首席执行官的年薪相当于装配工人年薪的200倍，而在丰田汽车公司，首席执行官年薪倍数仅相当于美国同行的1/10。例如2006年时任通用汽车公司首席执行官的瓦格纳的年薪比本田公司21个高管公司的总和还要多，相当于丰田汽车公司同等职位高管年薪的15倍。但这一差别并不是基于绩效的，后来的结果大家都知道了，发生了金融危机，丰田公司没倒下，通用公司呢要美国的政府提供救助啊，才能够勉强的维持啊。这说的是什么呢？哎，说的就是这个薪酬应该怎么来发放啊，才能够让这家企业能够更长效的去生存，以及内部的员工能够更高效的协作。下面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也是这本书的特约编辑郝莹。郝莹你好。 哎，你好。 这本书叫《合作的财富》，当然不是完全都讲这个薪酬分配啊，我们简单的来说说作者意义当中的啊合作到底是指什么样的合作的。 作者这个合作呢，其实比我们就是理想的想象的要更大一点。他这个是一个有大局观的一个合作，他主要的讲的是就是在更大的尺度上，我们如何去共同进步啊，协同啊，然后比如说实现更大规模的合作吧。 还有一个副标题叫影响获取合作红利的7个关键要素、就是有一些是会影响到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啊，合作协同的。 对，这个书主要讲的就是在如何去获得合作的红利，就是说有7个关键因素是影响合作的，我们如何设计这个合作的机制来获取关于合作的这个财富。 好、 这个、 不知道大家现在和同事关系怎么样、和上下级的关系怎么样啊、包括呢就是你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啊，你会不会受到旁边的一些干扰因素的影响，继而影响到你和别人的合作，或者是你参与社会的这样的一种程度啊、这本书呢提出了7个要素，我们简单来说一下都是哪些因素呢？ 7个要素主要是它第一个方面主要是从生理性方面来讲的，比如说一些基因的因素啊，还有一些关于进化上我们的因素。第二个呢就是关于心理上的， 心理上的因素。第三个呢，就是比如说包括共情啊，还有群体认同，这个两个概念呢，我一会儿会讲到，就是到底是什么是共情，什么是群体认同。第四个呢，就是讲沟通，就合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前提呢，就是沟通，沟通是非常影响合作的。 嗯。 第五个要素呢，就是关于公平，就是实现合作有一个基础，就是大家要认为这件事情是公平的，只有在公平的基础上呢，我们才去合作。 嗯。 第六个呢，就是关于道德，就是它也是受我们整个社会因素的影响。 嗯。 第七个要素呢，就是关于奖惩，就是刚才说的我们讲的动机，动机是非常影响合作的。 嗯，奖惩啊，这个工资其实也是奖惩的一部分。 对，就薪酬是奖惩的一部分。 来，我们首先来说说这个奖惩吧。奖励和惩罚，作者谈到的就是说不合适的奖励和惩罚是有挤出效应的。什么叫挤出效应呢？就是产生负面作用。 对对，就是挤出主要是讲这个负面作用。这个呢，我们可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嗯， 就比如说献血。 献血。 对，我们知道献血这个现在在全世界范围内呢几乎都是无偿献血了。 对，以前有一个词叫卖血嘛，还有一本小说 叫 许三观卖血记，就是原来的血是可以换钱的，现在不是了。 对，以前就是在90年代的电视剧当中，经常家庭比较困难之后就会有那种卖血的桥段。 对 对，就到医院去卖血， 喝点盐水 啊。对对对，但是那个时候呢，确实大家都是来就是那个献血呢是一个有偿行为，就政府呢会有一部分补偿作为给他一些激励也好，奖励也好。但是后来呢，大家就有科学研究发现呢，就是有偿献血这个质量呢非常不好。 嗯， 就是一方面呢，就是他这个血量达不到要求。第二个呢，就是献血者的质量呢也不好控制。 嗯， 后来就有一些地方，就是一些西欧国家吧，最早就实现了那个无偿献血这种方式，他们是比较早的。然后呢，无偿献血之后呢，大家就发现，哎，这个好像是质量也比以前变好了。然后呢，整个这个血量呢也增加了。 嗯， 大家后来就研究这个问题，说为什么无偿献血反而比有偿献血更好呢？ 嗯， 就科学家就对这进行了长时间的跟踪研究，然后就发现这个无偿献血啊，它实际上是对于献血者本人呢，它是一种自我奖励。 嗯， 就它是内驱力比较强，对他身体比较好啊，比较愿意做社会公益的这些人呢去献血。但是呢，如果是有偿献血呢，大家可能就变成了一种就是一种交易行为。 嗯， 就是他就受这个影响，所以就不好。这个呢就是典型的关于奖励的挤出效应，就是并不是说我们奖励更多就会更好。 对， 嗯， 其实献血这个事儿也是我们参与社会的一种方式， 嗯， 也是一种合作的具体表现形式。 对， 对不对？ 对。 在书里面谈到了一个瑞典的研究，特别有意思啊。他说当为献血者支付报酬的时候，女性的献血量明显下降，而男性的献血量并没有太大的影响。 嗯， 如果为女性提供一个机会，让他们可以将收到的献血报酬捐献给某个儿童健康基金会，献血量又会回到原来的水平。 嗯， 这就说明什么呢？就是说明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想要提供物质奖励，比如说献血，但是反而会让大家不愿意去参与这样的一种行为或者是合作啊，起不到推动的作用。这个会受很多因素的影响。作者呢也提出来一个叫规范性框架的这么一个概念，或者是叫做社会信号传递跑偏的这么一种概念。就是你给人家奖励，你要看人家在乎不在乎。 对对对，这个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嗯， 就是我们对很多事情的看法呢，和我们对这件事情的前期的一个认同感是有关系的。 嗯，对， 就是我们把这件事情当成什么。这个也有，书里也举了一个例子，挺有意思的。就比如说我们去参加一个宴会。 是。 对，然后我们可能正常情况下我们可以给他带一点小礼物嘛。 是。 比如说带一个巧克力啊，或者带一瓶香槟呐，啊，都可以。 嗯， 但是还有一种方式就是我是不是 AA。我比如说交一部分钱也是可以的。 嗯嗯， 但是正常情况下肯定是带礼物这种形式呢更好。 对， 就大家更愿意觉得，哎，你是来参加活动的，然后呢也是为这个活动做贡献了。这个并不是单纯的是一种就是关于钱的问题。 嗯，他谈到了一个例子嘛，就是说参加一个晚会， 嗯， 有客人带来一瓶酒和一盒巧克力。 嗯， 而另一个人呢在吃完饭之后拿出一张50美元的支票。 嗯， 他说估计第一个人会让你感觉到很体贴，而第二个人的行为即使不让你扫兴也会让你感觉到不礼貌。其实你要说这个酒和巧克力加起来可能也就50美元差不多，对不 对？ 对 对对， 那么为什么酒和巧克力可以接受呢？因为这是一种谢意，可以看成是一种社会行为，而50块钱就变成一种交易， 对，一种经济行为，对，就是不能这样去做。而且我们如何看待这件事情很关键。 嗯， 对， 是。所以就是说我们要想让别人更好的跟我们合作，我们会设计一些奖励，对吧？比如说公司里面会设计一些奖励，但如果这个奖励你就是拍马屁也好，拍在马腿上或拍在狗腿上了，那么最后的效果就适得其反。 对，这个事情呢，就是其实你给别人奖励一定要以别人能接受和喜欢的方式去进行。 嗯， 这个是我们设计奖励的一个关键。 是， 就是你不要说我这个事情也做了，然后别人又很反感，这个就属于奖励的挤出效应，说白了就是事倍功半，就这个意思。 啊，就出于好心。 对 啊，这个事儿没办好。 对， 奖励这个事儿啊，其实大家还好理解啊。 嗯， 那要说到惩罚这个事儿，我估计啊，有的人就不太会接受了啊。就是这个惩罚也有挤出效应啊？为什么呢？我们说说书里的案例吧。 嗯，这个其实我是有切身体会的，就是关于惩罚这个问题。 嗯， 因为我也是有小孩的，正在上幼儿园。然后呢，有的时候工作比较忙呢，就接的时候呢就比较晚，接晚了呢就比较耽误老师下班嘛。 对， 幼儿园人家都放学比较早。然后，但是如果有一两次晚接之后呢，我就会很内疚。 嗯， 这是肯定的，因为耽误老师下班之后呢，你就觉得非常抱歉，因为北京的交通状况各方面的原因嘛。 对。 但是后来呢，幼儿园就出了一个机制， 嗯， 就是说如果晚接呢，就可以交一部分钱。 你们幼儿园真的有这样 的？真的有，对，比如说晚接一小时呢是10块钱， 哦， 晚接两小时呢是20块钱。 因为你说的这个案例书里也写到了。 对啊，就是我也是看到这个就特别有感觉。 那是那个老师看到了吗？ 但是呢这个问题呢确实就会出现。后来会出现什么情况呢？这回呢我就不内疚了， 啊， 因为晚接一个小时我就给10块钱就好了。 是， 对，这就完全变成一个 交易了。 对，他晚接就是他已经想变成我应该享受的一种服务了。 你支付了劳动报酬了吗？ 对，这对，当然这个钱呢幼儿园也没有收啊，是给当时那个值班老师的。 嗯， 对，当时这样的话呢你就其实可以观察上看到，就原来呢其实一个班的晚接的也就那么一两个， 嗯， 但这样，这个机制推行之后呢，我感觉晚接的人是变多了。 可不可以抱怨？ 反正可以商量， 啊， 因为他每天的值班的老师不一样，所以他没法抱怨。 啊，那后来呢？ 后来就现在还是这样推行下去的，因为确实北京有一些家长，全职工的家长，他是这样的情况，就他确实不能太早， 嗯， 因为幼儿园放学非常早。 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说本来是想要通过这种行为，让大家都去按时接， 对， 但是问题并没有解决，最后是拿钱去把这个老师的这种心里的不满给压住了。 对对，是这样的，因为现在这样的话就，因为幼儿园也没有办法，就可以理解啊，他也没有办法， 嗯， 但是他最开始设计的初衷呢，确实是希望，因为幼儿园是鼓励家长早来接孩子，因为他们比较讲究亲子陪伴这些方面的内容， 嗯， 但是确实有很多客观因素嘛，但是他们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来，本来是想遏制这种情况，但结果其实是没有， 嗯， 没有更好的。这是一个，这是 惩罚的挤出效应， 对，典型的惩罚的挤出效应，对， 嗯，是， 就是并不是说我们惩罚就能达到我们预期效果。 哎，为了达到双方的一种良好的合作关系， 嗯， 奖励和惩罚也许是一定程度下必须的，但是你怎么设计呢？ 嗯， 作者提出了他的观点啊， 嗯， 他说一方面要利用好人的社会动机与自私动机，另一方面又避免后者将前者挤出的体系。换句话说，我们需要的体系既要为倾向于受自利驱使的人提供物质奖励，同时又不妨碍本质上倾向于合作的那些人。这说的是奖励啊。 对， 另外呢他说其实啊，我们不仅仅啊应该试图用提供物质的方式对人们进行激励，还应该通过让合作成为社会的、自主的、值得做的甚至有趣的这种方式，把社会动机和智力动机利用好。当然这么做是极富挑战性的。 嗯，对，这个难度是这样的，就是原理呢都是这样的，但设计起来这个机制其实是挺困难的，也是需要不断的去尝试， 嗯， 然后不断的去做的。 嗯 嗯， 他还谈到的这个薪酬的问题哈， 嗯， 他说在21世纪的前10年，丰田公司首席执行官拿的薪酬比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低很多，但是同一时期丰田就超越了通用，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制造商。 嗯 嗯。 所以就是什么叫做哈、啊、分配的更公平呢，就是物质激励反而没让这个企业更快更好的发展。 对， 这是为什么？ 对，因为他这个是讲的是就是讲的第二个问题了，讲就是如何实现公平。 嗯， 因为尤其是对企业而言，包括职场也是这样的，就是大家其实是在一条船上的，但是如何更好的去合作，和大家的心理预期是一致的。 嗯， 如果说高管的薪酬非常高，而且超越那个基层员工多少多少倍，那种情况呢是不利于合作的，因为基层员工呢会认为这件事情分配的不公平，但是呢很多工作呢又是基层员工去做的， 嗯， 这个就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这种逻辑。 对， 然后呢结果导致呢就是说可能没有实现那种高管的，虽然说他的薪酬高，但是并没有实现那个更好的带动底下人的这种状况吧，可以这样说。对， 其实关于这个薪酬还涉及到另外一个，就是企业内部的沟通和管理的问题啊。一会儿我们也会谈到啊，谈到两个企业，一个是中国的摩托车企业啊，宗申摩托的例子，另外一个就是丰田的这个案例，它接管了美国的一个汽车制造工厂啊。 对， 那谈到公平， 嗯， 我们听到最多的就是啊，有三个方面的公平，三个方面的公平，比如说意图要公平，就是这事儿你一开始弄，你的这个出发点就不是要照顾某些人， 对对对对， 一是要同仁的， 对， 这是意图公平。还有一个呢，就是过程得公平， 对， 就跟那投票似的，你这规则设定得公平， 对对对。 第三个就是结果得公平， 对， 嗯， 其实我们最先关注的是结果公平， 嗯， 就是一般来讲，其实即使是幼儿园的孩子，他也会知道，就是这个东西是不是他能看到的就是结果， 嗯， 比如说这个饼干是不是给我了，也给他了，给我们的大小是不是一样的，多少是不是一样的，这个东西关注的是结果公平，这是我们能衡量的，能看到的。但是在结果公平的只是第一个层面， 嗯， 就是往后说，如果说在结果公平的基础上，或者说在结果不公平的基础上，那什么是我们能接受的呢？ 嗯， 就是如果即使结果不公平，但是如果意图是公平的，我们是可以接受的。 就换句话说，即使大家分配的不一样， 对 啊，你多一点我少一点， 但是对，但是我不是故意这样分的，或者是我有一定的逻辑，比如说我的过程是公平的，或者说我最开始不是为了打压谁给你分的少，这样都是可以接受的。 嗯， 对，所以这个是它是有三个层面的问题。 三个层面。 对， 作者特别谈到了就是一个抓阄和先到先得所体现的公平。你看抓阄就是随机的嘛。 对，它就是典型的过程公平，就是我们就是所谓的不可抗力，就是抓阄这个我们都认同这个过程本身，就是咱俩一起抓打开看，虽然说结果肯定是不公平的，比如说像抽那个彩票啊，或者说中签呢，这都属于不公平的，就结果肯定是不公平的，只有极少数人是得到这个效益的。但是呢，这个过程是公平的，我们可以接受，就是我们认同这点。先到先得也是，因为在有些情况下呢，它只能先到先得。 就跟买电影票一样，他谈到的这个案例。 对对，买电影票也是，包括我们排队，就典型的属于先到先得。 嗯，但是在某种情况下，我认为呢，也不是说这两种方法，放之四海皆准皆可以。就是什么情况下用抓阄摇号，什么情况下用先到先得，这个其实也能够体现出公平和不公平。 对，就是这个主要是体现就是您说这个意图公平，就是它背后我是想让什么样的人，就是我们有没有私利在中间起作用。 嗯， 就是如果是意图是公平的，过程设计也是公平的，结果是什么样的我们并不关注。 对，就是这个问题。 对， 但是这其中有一个不公平，我们就不愿意跟你们玩了。 对，就我就不能接受， 不能接受。 对，不能接受。 就比如说这个抓阄吧，你觉得什么情况下抓阄就不公平了呢？看似好像很公平啊，大家抓，对不对？ 那比如说，如果有人提前知道结果呀，比如说那个阄有什么有人做手脚啊，这种就是不公平的呀，对吧？这是肯定的。或者说那个概率，就是有人设计概率啊，就是在抓阄的时候可能会，比如说抓阄顺序，其实抓阄是有顺序的呀。 嗯， 因为比如 说谁先抓谁后抓， 对，谁先抓谁后抓，抓了之后拆不拆开？都是有问，都是影响后面的概率的嘛。 嗯， 这个都是需要设计的。 对 对， 还有就是，你比如这个先到先得的问题、啊，我觉得这个里面其实也有可以说的问题。 对， 你比如说总共就一百个，是一百个都先到先得吗？要不要留五个？ 啊，给后边的抓阄。 要不要留五个给没法先到的人？打比方，他行动不便，他没法先到。

共情是一个心理学名词， 是， 对，其实就是我们说的，就是我能，之前就中汉语中有个成语叫感同身受， 感同身受， 对，其实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我能感受到你的感受， 嗯， 对，这是人类特有的一个能力， 这是人类的能力， 对，是人类特有的一个能力，因为在进化过程中，可能只有人类进化出了这种共情的能力。对，就现在在脑科学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上已经发现了，因为人体脑里边有个叫镜像神经元， 嗯， 就是我能，就是即使我没有发生这件事情，但是我可以感受这件事情。 嗯， 对。 作者引用了心理学家的一些观点，他说共情是什么呢？共情是认知和情绪反应的组合，他们的共同作用是先识别出别人的情绪状态，然后再复制他人的情绪状态，所以这真的是我们人的一种特殊的本领，就是先能识别出他的情绪，然后这种情绪可以复制在我们身上，所以就是感同身受。 对，就是感同身受。其实汉语的这个非常的博大精深，就他这个词的用那个特别到位，就是我能感受到你的感受。 对， 就是这个意思。 也包括能够感受到一些艺术品，艺术作品所传递出来的情绪，不一定是人和人之间这种面对面的交流。 对，其实对于艺术作品那种共情，就相当于是我对作者的那种感受的体验。 是， 对， 这书里啊特别有意思啊，他说当一些人在与他们素未谋面将来也不会遇见的其他人玩刚才我说的这个博弈游戏的时候啊，那么专家对这些人的大脑进行了扫描，发现呢这些人不但对陌生人做出了情绪上的反应，而且当被试分别选择于一台计算机和另外一个人合作的时候，大脑中被激活的区域也有所不同。哎，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关心的就是他是不是一个人，对吧？他是否是真的存在，这个其实是我们所关心的。 对， 而不是说我们跟计算机也能共情， 互动，对，没有，没法互动，对 啊，对，那可能活跃的区域不一样， 对， 所以共情真的是人和人之间的这种反应。 对，这里边他讲了一个例子特别好，也很有说服力。他就讲了一个就是在夫妻间做的一个电击实验。 对对对， 就是关于疼痛的，对， 疼痛， 就是夫妻两个人呢，他是交替进行这个电击实验的，然后扫描他脑回路，然后正常性对，然后呢，因为他这个 先电谁？先电男的，先电女的 啊，都行，其实但就当是先电男的吧。但是电男就是那个电击的时候呢，比如说电击男方，然后他的那个受电击的时候呢，他那个疼痛感肯定在脑里边是有区域的，这个是能看出来的，就是那个从那个脑扫描中能看出来这个图，那个痛感是活跃的 啊。 但是呢，如果是这个时候呢去扫描女方，就发现她那个地方也是活跃的，但其实她并没有接受电击，对，她为什么会活跃呢？就是说她能感受到她丈夫正在感受疼痛。 对 对，这个是其实也确实很经典的一个实验。 对，电击在她身上，疼在我心 对，确实有这种伤在你身疼在我心的这种感觉。 但是我看这书里写是先对女的做电击的后来又反了， 对，又反了， 就是说也电丈夫，电男的，是吧？ 对对对。 然后同样就是女方这个大脑当中同样的区域也被激活了。 对，也被激活了，就是说明就是确实是镜像的，就是我能感受到，这个是现在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是越来越多了，因为随着脑成像技术的成熟，就是我们现在对特定的神经元的反应都能记录，就对这个，所以说现在对这方面的研究越来越多了。 那要电别人的丈夫呢？ 其实孟子讲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对，别说是电人，就是你电小动物，就是也是就是对， 也会产生一些， 对，因为生命这种，对，对生命我们都是有共情的，就是我们能感觉到他那种痛苦。对， 痛苦成分可能程度可能不太一样。 对，程度不一样，但是其实就是那个恻隐之心人皆有之。 对 对， 所以就是要想达到一个良好的合作的话呢，其实共情会影响到我们参与的程度。 这个对，这个肯定是要有这个因素的。比较常见的例子，就比如说筹款，就是关于困难式的筹款。现在朋友圈这种筹款活动也其实也挺多的。 对。 但是就我们能明显的感觉到，就是我和这个人的关系和我对这个人的介绍 是影响我对他的那个帮助程度的。 对， 比如说我朋友有一个这样的事情，那我可能会倾尽我一部分能力去帮他，但是我也会帮他筹款，我会在朋友圈转发。那比如说您也是我的朋友圈里的一位，您看到这个事情呢，当然也会去做一些事情，但您肯定和我的幅度啊和我的那个都不太一样，因为你没有我更了解他。 嗯， 对，就是越了解我越能感受到这种痛苦，我愿意去帮他，这就是典型的共情。 嗯， 对，所以说就是在比如说在制定企业目标的时候啊，或者在团队目标的时候，就是我们把这个目标阐释的越清晰，然后我们越能感受到彼此是同样在做同一件事情，我们越容易达到这种效果。 嗯，作者做了一个实验。 嗯， 他是这样，就是把学生分为两组。 嗯， 给 A 组每个学生发$10，告诉他们你可以选择任意一个数额的钱留给自己，也可以把任何一个数额的钱放在一个信封里密封好。 嗯， 并且呢在信封上标一个与对方那个小组啊、的同学的那个相应编号的数字。 嗯， 就是A 组和 B 组嘛， A 组的同学可以取这$10当中的任何一部分留给自己，剩下的钱呢他可以给对方，是吧？可以给对方。 嗯， 那么但是呢对方不知道是谁给了他多少钱。 嗯， 他不知道。那么 A 组的学生会怎么做呢？自私的人就不会给对方一分钱，他会，是吧？ 对对， 放一个 对零， 然后空信封给对方，对吧？ 对 方也不知道是他给的。 对对对对。 嗯，那实际上呢，只有28%的人是一毛不拔的。 嗯， 平均一下的话呢，给钱的学生大概是占到1/4。 嗯 啊，后来呢又改了一下，让对方的学生，就 B 组的学生都站起来，这样呢 A 组的学生会看到是谁打开了他给的那个信封。 好，明白明白。 哎， 对， 就是当着他们的面拆开。虽然对方还是不知道我这个信封到底是 谁 装 的，对 对，但是呢给钱那一方是清楚的知道谁打开了他的信封。 对对对 啊，就是首先是修改这个实验规则啊。 嗯，对， 修改这个实验规则。 嗯， 那么前提是这两组人都不认识啊，都没聊过天，以后也不会再见到。 嗯， 那么这次会给多少钱呢？你看很有意思，只要看到对方长什么样，看到对方的真容，就足以让 A 组那些一分钱不给的比例从28%降到11%。 啊，那这个还是非常惊人的， 对吧？ 相对来有十几个百分点的提升了。 这其实就相当于捐款嘛，是吧？ 对对 对。 对， 你当看到了你可能要捐款给的这些对象的样子的时候， 对， 虽然你不知道具体会给到谁， 给谁，对， 对，你就会多捐。那么平均捐献额从25%提高到了35%。 对，这个捐款量也提升了，对，不但是这个捐款的人变多了，而且这个数额也提升了， 嗯、是 吧？ 你看他们之间仅仅是看了一眼， 对， 只因在人群当中多看了一眼。 对，但其实我也并不、就是我并不知道最后的结果到底是谁给谁没给。 对， 对，其实那11%还是安全的。你 还有啊、对 对 对，还有 还有， 再往后看啊， 对啊，还可以再有。对， 那么实验者呢又把这个实验做了一些改进，比如说他告诉 A 组的学生一些对方的信息，比如说 B 组的孩子们啊，他们学什么专业啊，有什么爱好啊等等，就个人的信息更多了。 嗯， 但同时也是不定向捐款的啊，也是就是他们不知道啊， 对 方还是不 知 道 大概的一个样子。对， 那么平均捐献额增加到了50%。A 组的学生里没有人一毛不拔， 就杜绝了这个问题，是吗？ 杜绝这个问题了。 对， 这个实验很有意思啊，就是因为共情嘛，还是浅层次的共情，还不是深层次的共情。 就觉得只是我知道你是谁，你知道我们一样，其实就是都是同学嘛、其实只是知道你是同学而已，但可能真的是这辈子也不会有什么更多的交集了。 嗯， 对。 所以你看，这种合作的程度就大大加深了。这还是外国人做的实验。我不知道在中国做这个实验会有什么样的效果，但我们都知道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 但是一般来说这种心理学的实验都比较稳定，就是和那个文化差异就是影响不大，一般东西方的结论不会有特别大的差异，因为它是基于人性做的实验、而不是基于文化做的实验。对，它和那个文化背景关系不大。对，原则上一般来说情况下都比较稳定。 比较稳定啊。 嗯，对。 对，就有参考级，有参考意义。 嗯，所以你看，我们要想跟对方更好的取得合作，是不是应该增进了解呢？ 对，就对，这就是主要是要增进了解，这个很关键。 嗯， 就是对，一定要增进了解，然后加强沟通。 但是作者其实也谈到了，就是共情的一些负面的作用，需要引起我们重视的，那就是刚才谈到的是一个人和一个人之间，但是共情也可以是群体的认同，我们都认同，或者我进入这个群体，我都认同这个群体的一些价值观和理念。 对对对，这个就是典型的，就是属于群体认同的范围，就是人，就人刚才讲了，就是人类进化过程中啊，是非常愿意区分我们和他们的， 嗯， 就是把我们放到一个群，那个所谓的圈子，就是我们是一圈子，然后他们是圈外的， 对 对，就是这个圈子不管多大，但是在人类社会当中，这个圈子是始终存在的。就融入， 其实这种圈子小的有一个是宗族吧， 对对对， 是吧， 对对对， 或者是部落村庄，那大的就是国家了嘛。 对对对，就最，其实那个国家这概念本身它就是一个以民族为主的这个圈子， 民族认同嘛， 对，大的圈子，对。 但是这个里面其实也有一些不好的情况出现啊。 对，如果圈子一旦产生呢，就会有个问题，就会产生一种群体压力，就是我在这个圈子当中，圈子对我是一种约束， 嗯， 就是我的价值观要和这个圈子的价值观是一致的， 嗯， 就是和群体整体的价值观是一致的， 嗯， 如果不一致呢，我在这个群体当中呢就是被排斥， 嗯， 被排挤，然后我这个感受的压力就非常大。 对， 但所以呢，为了我不被排挤，我就更加认同于我这个群体价值观。 嗯， 对，但是这个情况下呢，因为它是一个整体的对个人的影响，所以这个是容易出现一些非理性的行为的。 嗯， 对， 你比如说二战，嗯，是吧？ 对，二战是典型的 犹太人的屠杀，包括卢旺达的这个种族灭绝。 种族灭绝事件，对，这种事件在人类历史上都是有惨痛教训的。 对， 就是它其实从本质上讲就是一种群体认同，然后变成一种妖魔化的一种认同了。对， 嗯， 对。如果那个时候，比如说像辛德勒的名单呐，啊， 嗯， 就这种出现，就是它是非常需要勇气的。那个电影之所以有这么高的评价，就和他， 嗯， 就是他在那个时代以他这种身份做这种事情，其实是非常难得的。 嗯， 对， 是，当然这个谈到的就是说共情在不同的层面的影响力。 对， 换句话说，这是有正反两面的。 对， 比如说， 这个， 你和一个人共情，那这个人做错了，你也跟他共情，因为你之前跟他共过情。 是的，是的。 然后你再接着帮他，就有可能会带来一些 对 负面 的 影响 的东西。对， 嗯。所以这个事情呢，就是我们要看怎么来用它，就跟一把刀一样啊。 对，因为它这个本身都是基于人性的，就是这个其实讨论空间并不大，因为我们就是它和那个长期的这个就是文化背景啊、进化逻辑都是有关系的。 嗯， 对， 嗯。好，再谈到沟通吧。啊， 对， 其实共情之后就得沟通。 对，其实刚才谈到几个问题，其实合作的一个关键的，就相当于中间一个润滑剂的东西啊，就是沟通。 嗯， 其实不管是公平也好，共情也好，它本身都是需要沟通技巧的。对，就是我们就是包括像刚才公平，你设计这个意图如何公平是需要去沟通的。 是， 只要充分沟通，我充分接受了，这就是可以接受的。 对， 共情也是，像我了解的越多，我可能就是共情就越深，我愿意跟你一起做事。对， 说到这个沟通，其实很多书都谈到了啊。我们从这个创业和企业管理的角度来谈一谈，作者引入了两个案例，一个是重庆的宗申摩托车创业的案例，一个是丰田公司接管某美国汽车制造厂的一个案例啊。 嗯， 首先来说这个宗申摩托吧。宗申摩托呀，他这个创办人就叫左宗申。 嗯 啊，他呢原来是就是自己家里啊弄了一些维修厂啊，维修这个发动机，散装的发动机。 嗯， 当时呢他就想去一些大厂去买零件，因为他发现组装一台发动机全部的零件加一块比买一台发动机要便宜好几百块钱，这是1990年。 哦，那个那很多钱啊。 对， 那个时代啊。 但是别人不卖啊，当地不卖给他。于是呢他就想建立一个由几百家小店组成的网络，这些小店能够供应他所需要的一切。 嗯， 然后他就跟这些小店谈合作，然后这些小店呢就在他们的这个茶馆里面啊，当时没有网络，在茶馆里面就是互相讨论怎么改进和削减成本。比如说有一个供应商说，你那个零件开口再往左边移2厘米，我这个成本就能低多少%，是吧？ 哦，那相当于自己设计这个东西。 对，对方就说我可以啊，但是前提是另外一个供应商得让他这个管子在 怎么样调整啊，我这个才能达到。哎，于是呢就大家在一起充分的沟通啊。后来呢政府又取消了对私营企业的一些限制，他开始卖自己的品牌，卖的是红红火火啊，特别好。中国的这个摩托车产量是占世界摩托车产量的很大一部分的。那么以重庆为例呢，重庆又占到中国摩托车总量的40%啊。所以说在当时那种环境下，就民营企业还是有一点困难的情况下，受阻的情况下 比较多了。对， 哎，他用这种方式很好的解决了协作的问题。就是沟通 的问题。对，因为他可能有他那个时代背景的问题啊，因为本身他那个时代确实在一个民营企业，而且都是小的民营企业，这个生存上肯定是有难度的。然后他们是有自己的困难，所以他那个时候能生存下来，确实是他做到了一些就是让我们现在也是很值得效仿的东西。 好，我们再来说外国吧。丰田哈，当时在哪一年哈，接管了美国的一个工厂叫弗雷特蒙工厂。他接管之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个工厂呢，他在2010年呢还与这个特斯拉协作，开始做电动车了。在1984年的时候是这个丰田接管的。但是在1982年的时候呢，这个厂特别不好，5个人就有一个人缺勤。那接管之后呢，用了2年的时间，这个厂在生产效率方面就超越了通用公司的任何一家工厂。那员工满意度从85年的60%提升到1990年的90%。丰田是怎么做的？ 丰田是就是日本公司啊，是比较讲究那个就是人和人之间的那个生产效率的，就是他是比较讲究这个沟通协作呀，比较讲究这一方面的。因为他们本身来讲，可能日本公司是东方东方背景的嘛，他们还是有一些儒家呀这种这个管理思想在里边的，他和纯西方的那种以经济驱动的完全不太一样。对，所以日本是就是工人的满意度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对，就是它的管理方式的问题。对， 比如说其中的一个作者他写了一句话叫千万不要低估免费午餐的力量。就是当时呢他们在午餐时间进行非正式的头脑风暴。公司呢让管理者以平等的身份参与，而不是试图主导这样的一个过程。参与者呢可以像团队成员和监督者一样啊，畅所欲言，而参与的话呢，就可以免费吃一顿。就是他们没有想到，就美国人做梦都没有想到，用这种方式赢得员工的信任，而且员工的参与度和对公司的信任度都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对，因为就是这个，就是西方背景它本身比较讲求效率。东方背景呢就是比较讲究人情社会，就比较讲究沟通啊，讲究这些。所以它可能也是因为就是这个原因吧，就是导致丰田到后来做的比通用就好的很多了。 当然我们今天的节目啊，谈到丰田啊，只是把它和通用做对比。丰田后来也出了一些质量方面的问题啊。 对，近些年来可能也是有这种问题。 对，是作者也隐约也谈到了啊。但是他的意思是那些呢是他的其他方面的问题。 对，不是沟通上的， 不是这个合作方面的问题，是吧？但我想可能如果要深层次探讨的话呢，可能也是啊，也能联系到这个领域里面。因为你的这个高层和下面不同层级之间可能是存在了脱节。 对， 才会导致产品质量出现了问题。 对，因为大公司它发展到一定规模之后啊，它肯定它不是不像小公司那样容易去控制。这个他们肯定是有管理瓶颈的。 是。由于时间关系啊，这书里还有一些内容呢，我们简单的为大家介绍一下。就是作者特别谈到的，就是心理学的角度来怎么看合作。他谈到了一个框架理论，就我要跟你合作吧。首先我得认为这事儿值得合作，我有一个解释权。 是的，就是心理学上啊，有一就是人就在人的心理上啊，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就是一种心理现象， 嗯， 这种现象呢叫框架现象。 框架现象。 框架现象， 啊， 对，就比如说，我不知道大家看没看过那个就几个很经典的图片啊， 嗯， 就一个图片就是那个水杯的那个图片，就是你正面看呢有点像一个水杯。就是但又有点像两个脸，两个人的脸正好对着， 对， 他这个那个杯子 是一个剪影吗？ 对，是个剪影，对，那个杯子是黑色的，你是看到了水杯还是看到了两个人对着的脸，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呢？其实怎么看都是可以的，但是呢是主要是你提取你的脑袋，把你的大脑是把那个黑色的杯子做背景，还是把后面那个白色做背景？ 嗯， 对，它是两个，就是相当于不同的那个方式。还有一个图呢，也挺有意思的，就在朋友圈比较流行，就是那个鸭兔模型。 嗯， 就是上去看呢，又像鸭子，又像兔子。 嗯， 因为那个鸭子的嘴呢，正好是那样长的嘛。从左右翻转过来看呢，就是两个不同的样子。有些人说呢，说啊，这个如果你是男性视角的，你看的就是鸭子；女性视角的看的就是兔子。其实这个是没有任何依据的 啊， 因为它只是你，因为为什么说没有依据呢？因为是相当于你跟他，如果你告诉他这个，他第一眼看只能看到一种， 嗯， 但如果你告诉他还有其他一种方式，他都能看， 嗯， 就他能看，他既能看到鸭子，也能看到兔子，就说明呢，他其实这个这叫心理翻转， 嗯， 是具备这种能力的。 是， 对，这个是人类说，这是人脑特有的一种功能， 嗯， 就是我们是具有背影，这个就是具有框架效应的。所以呢，因为有框架效应，所以我们对任何事情呢都需要一种解释。 嗯， 就是说白了，就是我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对，你让我合作，啊，行，我首先要理解一下， 对， 是做什么呀？ 对，我如何去理解这件事情来决定我是否跟你合作。 嗯， 对，如果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我们一起做的，有将来有更大的发展是可以的，但如果我觉得这件事情合作就是对你有利对我无利的，那我就可以选择放弃。嗯， 所以就是同样一件事情在不同人眼中它是有不同的画像，有不同的结果，可能会产生啊不同的一些影响。 对，它是有不同的解释方式的，就是其实说白了就是放在一杯水，你可以看成是一整那个半杯水，也可以看成说是哎只剩半杯了，也可以说是还有半杯。 嗯， 就是这样一个概念，哎，就是我们是完全可以通过不同的角度去解读同一个问题的。 我相信通过我们今天这么多维度的解读，大家可能就会明白， 嗯， 合作有多么困难。 对，其实这个书的一个核心的点呢，就是告诉大家影响合作的要素呢是有很多层面的。 嗯， 我们可能原来觉得哎合作这事儿可能就两个人商量商量就合作了，但其实不是的，它既受心理学的生理学的文化学的各方面的影响， 嗯， 同时也和你的沟通技巧，你的整体的制度的设计和这些都是有关系的。 对， 所以要设计一个合作的，让更好的促进合作，获取合作红利，这个难度其实是很大的。 啊， 对， 当然啊，说一千道一万，我们最后再说一点什么呢，就是作者在他的书里的第一章就开宗明义的谈到了，他认为合作是我们遗传的一部分，是我们基因里面就带的。 对，就是这个是他认为，作者认为合作是人类长期进化的一个结果。 嗯， 但是这种说法在学界上它是有不同说法的。 嗯， 就是关于人性的讨论，到底是人性是自私的还是无私的？这个是一直都有不同的学派有不同的观点。哎， 欢迎大家呢找到这本书《合作的财富》去看一看哈。 嗯， 很有意思，也会让你了解到非常有趣的一些实验，以及我们行为背后的一些动机啊。 嗯， 其实谈到这个合作呀，大家觉得很难，但是看完这些书之后呢，你会发现，你可能会更好的知道怎么与对方去合作，或者是更好的去理解对方对你的误解。好，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接下来是北广购，明天再见。 喝上真奇妙， 仙牌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仙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